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经历过最初的茫然，原本善渐渐转为狂喜，转身发力拥紧他的爱人，声音激动的破了音，没有一个字落在正常的调上。 我们出来了，总算结束了。 此时此刻，他眼前竟是在任务世界里宋纯阳对他的维护和痴恋。在第六个世界里，宋纯阳为了维护自己，险些被拖入墙中，成为壁内之鬼。第八个世界里，宋纯阳甘愿为自己献出一只眼睛。第九个世界里，宋纯阳提醒自己要如何对待那些喜怒无定的孩子们。而就在刚才，他甚至把在第一时间连线出的结果告知自己，只希望自己能够好好活下去。原本善从未有过这样强烈的感觉，宋纯阳是唯一能陪他走到生命尽头的人。他把脸埋在宋纯阳柔软的发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 纯阳，你是我的重点。 池小池盯着眼前的显示屏，原本善对宋纯阳的好感度达到了98，接近满值。对池小池来说，这已经足够了。池小池踮脚，主动伸手揽住他的脖子，把下巴垫在他的肩膀上。很快，他指尖多了一根闪着水光的针管。 是啊，一切都结束了。 说罢，他径直将针尖准确无误地送入原本善的颈动脉。针管与药剂都是池小池从仓库里用他的好感值兑换来的。池小池贴在他耳边，用情话的语调温柔道： 你说的对，毕竟每个人的终点都是火葬场。 原本善微微睁大眼睛，起初他以为颈间的轻微刺痛是错觉，爱人那太过温存的语调也成功麻痹了他，叫他一时没有弄清自己的处境。等他觉出不对时，池小池却用力将他锁紧在怀里，贴着他的耳朵呼出撩人心魄的热流。 嘘，别闹，很快就好了。 原本善鼻端飘来麻醉剂的淡淡气味，他颈部的肌肉开始震颤，麻痹感从静脉迅速游走全身，肩膀、肚腹、四肢逐渐趋于无力。池小池抱着他，在礼物房里小步小步地转圈摇晃着，如同一对在跳 tango 的爱侣。直到药效完全发挥，他才带着原本善来到房间一角的沙发上，把浑身瘫软的人放了上去。池小池用的是琥珀胆碱麻醉类药物，自颈静脉注射进去，能致使人浑身麻痹，意识却能够保持清醒。药物一分钟起效，两分钟效果达到高峰，药效约能持续7到8分钟。总而言之，是一种只要剂量控制到位，就绝对不算致命的药物。强烈的窒息感排山倒海而来，一部分来自于药物，一部分来自原本善的心。他瘫软在沙发上，满心疑问，恐慌也渐渐滋生。他强笑道： 你干什么啊？别闹。 池小池把他放下后，后退两步，含笑注视着他。甘棠尚在昏迷，甘玉靠墙而坐，扶着妹妹的肩膀，让她躺在自己肩上， 神情平静得很，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场反目。但奇怪的是，本该在状况外的叙嘉义见此突变，并没有动弹，甚至没有质问为什么，只坐在地上远远看着他们，眉间轻蹙着。池小池问西楼， 距离本次任务结束还有多长时间？ 从任务开始便一直静默的西楼给出了一个准确的数据， 6分20秒。 池小池点头，对他来说足够了。原本善看出宋纯阳面色阴冷，心中颇感不妙，然而又没有发现身体内有出现更深一层的不适，便猜想药物剂量并不大，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。那宋纯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？见小爱人注视着他，如同注视一个无关紧要的玩物，药物又搅乱了原本善的脑子和身体，惹得他呼吸困难。他也渐生暴躁情绪，干脆直接叫了他的本名。 宋纯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说话啊！ 那人总算开口了，但他说出的话却叫原本善更加一头雾水。 老袁，你相信因果吗？ 原本善舌根已经麻木，因此说出来的话也是含含糊糊。 你想说什么？ 我祖母临终前告诉我，做人要相信因果，凡事有因就有果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 原本善陡然想到一件事，瞬间冷汗滚滚而落，骨头簌簌发起抖来，连带着话音也开始发颤。 春阳，你 不是要挖我的眼睛吗？ 池小池在沙发上坐下，轻车熟路地翘了个二郎腿。 怎么现在突然这么客气了？ 果然是这件事。 原本善又气又恼又悔，却想不到是哪里出了纰漏。明明纯阳在关巧巧死后对自己非常的好，好得简直不像话。对了，关巧巧，他竟忘了纯阳有阴阳眼。是难不成关巧巧死后有灵，把整件事情告诉了他吗？ 是关巧巧告诉你的。 谁想对方出口的话更加恐怖。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为什么不直接问问他本人呢？ 这什么意思啊？ 原本善抑制不住地抽搐起来，关节紧缩，肘腋与膝盖都不自觉地朝内蜷去，极力想要摆出防卫的姿势，但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举动。 徐嘉义。 池小池没有理会他的挣扎，转过头去意外地点了那从刚才起就一言不发的青年的名字。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徐嘉义抬起头回看向池小池，神情略有些复杂。池小池直入主题，一手指向自己的眼睛。 你也看得到那个吧？ 尽管知道对方有可能看破自己的能力，但像这样被当众点破，徐嘉义也是怔了怔，才略点了点头。 嗯。 原本善惊惧难言。 什么意思啊？他能看到什么？ 徐嘉义沉默片刻，指一指自己的颈后。 你背上有东西，趴着一个女人。 和宋纯阳一样，徐嘉义也有阴阳眼。从进入任务世界与小丑打过照面后，徐嘉义便注意到原本上后背趴着一个女魂，正八爪鱼似的缠着他。他本来有些诧异，想提醒一下原本善，但想了想还是做了罢。这种情况徐嘉义不是没有见过，看女鬼的模样分明是原本善的背后灵。这样痴缠着一个人，一定是因为某些刻骨铭心的仇怨。他是阴阳眼，因此从小罪性因果定数。如果这女人是原本善的罪孽，他也不必多此一举去提醒她。因此徐嘉义不动声色，直接开始了任务。任务时间太紧，他也无暇关注原本善， 只在第二关时续加义才得了片刻喘息机会。当时想去看看原本善破关进城的孟乾遭到呵斥，嘀嘀咕咕地回到续加义身边，他只听清了煞气重这三个字，不觉侧目去看女鬼与原本善。女鬼伏在原本善颈上，如饥似渴地吸取着什么。他想到了第一关里原本善经乔云提醒发力抓住贾思远的事情，暗自冷笑，这种人可不是煞气重吗？在用余光注意到池小池投来的观察视线后，他才故作若无其事地收回了目光，装作合眼休息，却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。他看得到的东西，那个姓楼的年轻人好像也能看得到。徐佳一联想到在第一个房间的生门开启时，他满怀悲愤地踏过生门，回头想催促另一个联盟的人快些离开，正好撞见池小池在安慰原本善。然而池小池的目光却落在了原本该是一片虚空的地方，而在那处女鬼正趴在原本善背上，如同吸食树枝的知了。